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Anglais. Hablas inglés.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Hello, dearest listeners, how are you? This is Julia saying hello to you. 这里是 Julia 向您问好。 Hello, listeners.Here we are again, teach yourself English. My name is Scott, and let's try lesson 7 together.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继续学习张道真自学英语。那么在第六课中呢，我们认识了 Green 一家，也就是格林一家。Mr. Green teaches in a college. Mrs. Green works in a hospital. Peter, their son, is a worker. Rose, their daughter, is a typist.那么在 Lesson 7, 也就是第七课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认识一些新的家庭。不过首先呢，我们还是来走进单词典籍，先一起来学习一下 Lesson 7, Section A 中的生词。 New words for today. Family. Family. Father.Father, mother, mother, scientist, scientist, elder, elder, manager, manager, restaurant, restaurant, younger, schoolgirl, behind, me, am. 在谈论家庭的时候啊，首先我们要当然要学会家庭这个字，家庭 family, F-A-M-I-L-Y, family, family. 家里肯定是有爸爸妈妈和孩子咯，爸爸就是 father, F-A-T-H-E-R, father. 妈妈呢 ?mother, mother, M-O-T-H-E-R, mother. 孩子怎么说呢？孩子应该是 child, C-H-I-L-D, child.有的家庭呢可能有两个孩子，比如说年长一点的，年纪小一点的，那么这个年长一点的就应该是 elder, E-L-D-E-R, elder, 比如我们说哥哥就应该是 elder brother, 年纪小一点的应该怎么说呢？ younger, Y-O-U-N-G-E-R, younger,年纪较小的，我们学过这个 young 是年轻的，那么 younger 是年纪较小的，弟弟妹妹我们就可以说 younger brother, younger sister。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些工作的名称，科学家就应该是 scientist, S-C-I-E-N-T-I-S-T, scientist, scientist。 再学一个新词，经理应该是 managerManager, manager, manager. 如果说他是一个餐厅的经理，那么这个餐厅应该怎么说呢？对了，应该是 restaurant, restaurant, R-E-S-T-A-U-R-A-N-T, R-A-N-T, restaurant. 好，再来看看这个学生的说法。那么上次呢，我们学过了，学生是 student, 但是如果我们说啊，这个小女孩啊，她是一个这个小学的小学生，我们也可以称她为 school girl。School 我们学过了，是学校的意思， girl 是女孩子的意思。我们把 school 和 girl 连在一起，中间呢啊，这个由一个小的 hyphen， 也就是一个小横杠来连接，连起来就叫 school girl。School girl， 男生当然我们就可以叫他 school boy。School boy。好，最后再来学几个词，一个是我的宾格形式，应该是 me, 另外还有一个是动词，说我是谁谁谁，这个是呢应该用 am, I am, 我是。最后再来学一个介词 behind， 是在什么什么后面的意思，一起来念一下 behind， B-E-H-I-N-D, behind。好，生词呢我们就学到这儿。在今天的课文当中呢，我们将结识一个新的家庭。这个家庭是谁的家庭呢？ My family, 我的家庭。一起来听一听。 Text and Cohen. A picture of my family. This is a picture of my family.The old man is my father. He is an engineer. The old woman is my mother. She is a scientist. The young woman is my elder sister. She is the manager of a restaurant. The girl in the middle is my younger sister. 好，一起来看看我的家人都有谁呢？ A picture of my family.我家的一个家庭合影。 picture 我们学过了，是图片的意思，而在这里呢我们用了这样一个结构， a picture of my family。 大家知道这个 of 是什么什么的意思，那么 a picture of my family 呢就是我们家的，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 of 的用法。那么我们的课文中说 This is a picture of my family， 这是我家的一张照片。The old man is my father. 我想大家呀，这句话没有问题。那么说这个年长的这位老人呢，他是我的父亲。The old man is my father. He is an engineer. Engineer 是我们上课学过的生词，什么意思来着？对了，是工程师。那么说 He is an engineer 就是他是一位工程师。接下来再来看看这位老妇人是谁。 The old woman is my mother. 那么她是做什么的呢？ She is a scientist. She is a scientist. Scientist 是我们这课学的生词，就是科学家的意思。那么显然我妈妈呢是一位科学家。 The young woman is my elder sister.Elder sister 是我们今天刚刚学过的，表示年龄长一些的。那么说这位年轻的女士呢，她是我的姐姐， Elder sister。 那么当然如果说哥哥的话，就应该是 Elder brother。 那么我姐姐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She is the manager of a restaurant. Manager 经理， restaurant 餐厅。那么 the manager of a restaurant 连起来就应该是非常好，餐厅的经理。 She is the manager of a restaurant. 好，再来看看中间的这位是谁。 The girl in the middle is my younger sister. The girl in the middle is my younger sister. In the middle 是在中间的意思，请朋友们一定注意这个介词的使用， in the middle. 大家再一起跟我念一下， in the middle.The girl in the middle is my younger sister. She is a school girl. 那么她呢还是个学生。The boy behind her is my younger brother. 大家注意 behind 这个词的使用。Behind 意思是在什么什么之后。那么 behind her 呢就是说在她后面。The boy behind her is my younger brother. 也就是啊，在我妹妹后面的这个男孩子呢，他是我的弟弟。He is a middle school student. 他是中学生，大家注意 middle school 中间呢也有一个小的连线连起来， middle school 就是说中学，那么中学生呢就是 middle school student。 The young man is me， 那么在这个话中间的呢是我， I am a college student， 我是一个大学生。好，一起再来复习一下，中学生应该是 middle school student， 那么大学生呢 college student。 怎么样，您都掌握了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进入句型点击。 Pattern drills, pattern drills. Who is the old man? He's my father. What is he? He's an engineer. How old is he? He's 60. 在今天的句型点击里啊，我们还是来复习并且总结一些提问的方式。比如当我们问这位老人是谁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由 who 来打头的这么一个问句， W-H-O who。 当我们问这个人是谁，谁这个字我们就要用 who 来表示。那么说这位老人是谁，我们就可以说 Who is the old man。 一起再来试一下，Who is the old man? 回答呢就可以说，他是我爸爸。He's my father. He's my father. 当我们问他是做什么的，就可以说 What is he? What is he? 他是做什么的？这时候啊，就要用 what 来提问了。那么接下来呢，回答可以是 He's an engineer. 他是一个工程师。An engineer， 因为 engineer 是以这个元音因素开头的，所以我们要用 an。 He's an engineer。 接下来呢还可以问他的年龄多大， How old is he? How old is he? 回答呢可以说 He's 60。 He's 60。 这些句型呢是在我们课本的第44页上。好，一起再来做一个练习。比如我们要问这个年轻女士她是谁，你应该说Who is the young woman? Who is the young woman? 回答说她是我姐姐，应该是。在这里代词应该用什么呢？对，应该用 she。 那么答下来呢就应该是 She's my elder sister. She's my elder sister. 接下来我们再问她是做什么的，做什么我们应该用 what 开头的句子。对，应该是 What is she? What is she? 回答说她是餐厅的经理，经理 manager 餐厅 restaurant 餐厅的经理应该是 the manager of a restaurant。 那么请朋友们试着把这句话连起来，她是餐厅的经理，那么应该说 She is the manager of a restaurant. She is the manager of a restaurant. 最后来问一下她多大年龄了，应该是 How old is she?非常好， How old is she? 回答说她26岁， She's 26. She's 26. 好，接下来呢我想还是请朋友们呢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来把这些句型再来练一练，请朋友们一定要大声地跟我们说。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Now let's chant. 大家动起来。 说吧。 Who's the old man? He's my father. What is he? He's an engineer. How old is he? He's 60.Who is the old man? He's my father. What is he? He's an engineer. How old is he? He's 60. Who is the girl in the middle? She's my younger sister. What is she?She's a school girl. How old is she? She's 11. Who is the girl in the middle? She's my younger sister. What is she? She's a schoolgirl. How old is she? She's 11. 接下来呢，还是请朋友们来听一听这些句型在真实的场景中是如何运用的。 我是 Scotty， 我爱北京。Now here's Scotty in 北京。 Scotty 的家庭是什么样的呢？一起来认识一下他的家人吧。 This is a picture of my family. This man is my father. He works in a bank. He's a bank manager. This woman, she's my mother. She works in a middle school. The young woman is my elder sister. She works in a company. The boy in the middle is my younger brother. I see. And this old man, who is this? Oh, he's my grandfather. How old is he? He's 91. 91?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教学广播有线调频 99.4 兆赫为您送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那么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呢，是第五课的第一部分，也就是在我们的课本第43到第44页上。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进入考考你这个环节。 Now you have a go。 在考考你这个环节里呢，我想请大家来帮我翻译一组句子，请朋友们做好准备。这个中间的女孩是谁？回答是，她是我姐姐。她是做什么的？她是餐厅经理。接下来再问，她多大了？回答说，她26岁。好，再来看第二组句子，他后面的男孩是谁？他是我弟弟。下一个问题，他叫什么？他叫 Sam， S-A-M， Sam。 接下来再问，他是做什么的？回答说，他是学生。怎么样，这些句子您都做出来了吗？当然在口头回答之后呢，您也可以把这些句子写下来，随同作业呢一起寄给我们。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for you。 那么我们今天的作业是什么呢？首先呀，我想请这个朋友们呢找到自己家里的一个这个家庭合影，然后呢就着这个照片呢来做一些问答。比如您可以跟朋友一起来做这个问答啊，您拿您的照片，他拿他家里人的照片，互相问一下，说这是谁呀？啊，他是做什么工作呢？他年龄多大了？用我们今天学过的这些句型，那么请朋友们呢口头上来做这样一个问答。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对话呀写下来寄给我们。来信呢可以寄到建国门外大街14号，邮编还是100022。今天我们第七课第一部分的学习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listeners, time to finish, time to go home. I'll see you next time on Teach Yourself English. Goodbye. Bye. 张道真自学英语讲座教材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English, English. 英语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This is book two 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Hi listeners 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再一次来到自学英语节目今天我们开始第七课 Lesson 7 Cindy 和我们一起进行讨论 Hi Cindy Hi Ginger We are so glad to have you here again today Yeah thanks great to be back、 mm-hmm. Let's begin our Lesson 7 看一下59页首先呢，我们要看生词。 New words, new page. 今天的生词呢，我们想把它左边和右边相连起来。我们先看看我们今天要看到一些重要的单词。决定 Decide Decide 决定外面 Outside Outside 那要说里面呢 Cindy? Inside. Inside. I-N-S-I-D-E. Inside. 于是我想表达一个意思。我们到外面做决定。We decide outside. Does it work, Cindy? Yeah, you can say that. We will decide outside. Okay. We will, Cindy.放进来这个非常重要的 will We will decide outside 我们到外面去做决定显然是有一定的隐私怕别人听见我们看下面重新装饰 Redecorate 我们前边学过装饰吧叫做 decorate Right 重新装饰 Redecorate 再装一遍 Redecorate 这个 RE 开始的词呢特别是它经常出现在动词前面就是说再来一次又一次重新做所以重新装修装饰就是 redecorate、用什么装呢西方的房子最多用的是油漆、 paint paint 所以我们想表达我们用油漆把房子重新做一下我们可以说 We redecorate the room withPaint. Right, yeah, you can say that. 我们就这样可以连起来表达。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快速的。 Quickly. Quickly. 窗框。 Frame. Frame. Frame 不光是窗框还用什么框也叫 frame 吗 Picture frame. Picture frame. 图画画片的画框照相的相框都叫 picture frame.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表达如果用 film 和 quickly 呢我们说 we'll do the frame quickly 我们要把窗框呢做得快一点 we'll do the frame quickly 再看一个很重要的动词要求请求 ask ask 然后还有一个右边浅色的形容词 light light 那深色的呢 would be dark dark 这是讲颜色我们不讲其实 light 还有一个意思呢表示很轻就是轻重的轻表示很轻淡色的和轻都是 light 刚才 Cindy 提示要是说的是颜色很重呢 dark dark 就是黑的和颜色放在一起就表示重色那么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法表达而且用这两个单词比如说 we ask forThe light color. Yeah. Cindy 说的很好。是什么呢我们要求用浅色来刷这个房间。 Or you could say, I want a light color. I want a light color. 我想要一个浅颜色。这都是很好。然后取下来。 Take off. 对 ,take 是拿。Take off 就是拿走拿下来括号里边是 took 我们这课第一次开始了正式的过去时态我每次把它拿下来都很用心 I take it off carefully 可是我要说我昨天才把它拿下来就要说 I took off yesterday， 这里就有了时间的概念。然后以后之后呢 later 我一会儿再做它， I'll do it later。 如果说我一会儿把它取下来，我们就说 I'll take it off later、 right. 很好，谢谢 Cindy。 我们再看装饰家里少不了的，家里要有家具 furniture 这是一个常词， furniture 是家具的统称。然后漂亮的家具，吸引人的 attractive furniture 就是吸引人的家具，漂亮的家具。 Do you have attractive furniture home, Cindy? At my home? It's okay. It's not what I bought. It's what the landlord had in there.、 So、okay. It's not bad. Okay. Cindy 说谈不上非常 attractive, 谈不上非常吸引人，但是看起来还挺好，因为说真的不是他买的，当然这样就不错了。OK, 我们邀请 Cindy 把这个单词全部给我们念一遍，请大家跟读。 Decide, outside, redecorate, paint, quickly, frame, ask, light, take off, later, furniture, attractive. Thank you, Cindy.We come to the text. Text A. 我们看一下课文 A. Text talk. Ah,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今天的课文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名字。 Working in the house. Working in the house. 在房间里工作。在房间里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What sort of work?Are they doing? We'll find out. Okay. 我们要看一看房间里能做什么事儿。 Last week, our next door neighbor decided to redecorate the sitting room. They wanted to finish it quickly, so they asked us to help them. 啊哈，首先主人公出现了。Next door neighbor. 我们一讲到 neighbor,就知道是我们这个邻居，但邻居可能是对门邻居，或者是院子后面的邻居，只要离我们近，我们都称为邻居 neighbor, 邻居 next door neighbor, 隔壁的邻居 right next door, 可能是左边的，也可能是右边的，就是说和你们家挨着。所以 last week 强调了，我们从现在开始讲的事情都是上周的。那么我们注意到整个课文里边全部的动词都是过去时的形式。Last week, our next door neighbor decided, 注意 decided to redecorate the sitting room. Oh, do you have a sitting room, Cindy? Yeah, we call that, the living room. Okay, sitting room 又是英式的说法。 嗯 嗯，很传统的，就是让大家坐那儿。Sitting room 首先要有沙发，不然怎么坐呢 ？How can you sit without a sofa? So this is the sitting room. 我们叫做客厅。然后呢，美国像是对他们习惯称呼呢，就是 living room。他们认为一天的主活动都在这个大房间进行，所以叫做 living room。好 ，They wanted to finish it quickly, so they asked us to help.